个手印圆画圈，你却不知道那是我们第一次碰面。 之后我们又去到那个便利店买烟，你选的绿耗材就成了你给的项链，你给的项链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的眼睛看穿未来和过去，你的眼睛让看花看了也不清，竟绽放着烟花的雨，是你看一眼不能忘，在那茫茫人海里，你的踪影像个谜，为了再看你一眼，我走过多少里。